北京时间19点整， 记忆，一种打破时间局限的插叙影像，牵引着时光荏苒的思想印记，记录眼中的点滴虹彩，印刻属于未来回忆的定格时间，主张你的个性路径。恰是晚间的怅然时段，呼吸声音世界中的随行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986。 FM986再度灵动发声，驾乘中的随行体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收听全新声音，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FM986，精彩随行期待。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49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听乐天最亲切的笑脸，每个场景都映入我双眼。 大家好，我们是 DJ48 快车道，最好听的汽车节目，期待你的聆听。 欢迎收听汽车评书馆，我是何儿。 周末好，我是红城。 大家好，我是老车。 这个今天我们要跟大家盘点一下法兰克福车展。往常我们都有提到说在法兰克福车展上亮相了什么什么样的车，然后进入到国内，大概是这么一个概念。但是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历届法兰克福车展当中亮相的中国品牌。 跟大家讲一讲咱们的中国品牌在世界级车展上一些黑历史，或者是 黑历史，我就看到了一个品牌是我不是很了解的。一会儿我们说到那儿的时候，好好聊一聊。 好啊。 首先我们来说说05年啊，法兰克福车展。05年就现在就十多年前了。 我以为你会先跟大家说说法兰克福车展 啊。你要可以先介绍一下这法兰克福车展。 对，首先跟大家说这个法兰克福车展，它是德国办的，结束了。 有意 我开玩笑的啊， 好玩吗？ 这个其实当时可以，这个可以，法兰克福车展可以追溯到德国汽车博览会，当时可以是在1897年，那个时候是首届是在柏林举行的，然后一共就8个汽车来参展。然后随后呢，因为中途的一些各种各样的战事的原因， 世界大战啊， 中断了。 1951年4月 的时候，法兰克福车展第一次举办，观众当时最高达到了57万人。因为战后嘛，整个汽车工业蓄势待发，德国当时又是汽车工业的龙头，对吧？然后半年后呢，柏林又办了一次车展，就没有这个法兰克福车展的人那么多。然后后来呢，以后德国的车展就只有这个比较重要的这个法兰克福来举行了。周期是2年一届。然后1965年的时候，法兰克福车展第一次呢有一些相应的像咱们亚洲的一些品牌来参展。40年后的2005年，我们亚洲，尤其是我们中国的汽车 开始在法兰克福车展亮相了。这应该2005年是首次在法兰克福亮相，是中国品牌啊。 那一年我依稀记得，我还在读，我还读小学。哎，等等，2005年不对， 这个红城这话你好好说啊。2005年你还在读小学， 你大学都毕业了吧？ 你是那边那时候还含着棒棒糖上学呢？ 我94年属狗的，那年10岁，读小学有问题吗 ？Anything problem？ 94年怎么能是属狗？ 94年是不是属狗的？你说， 好像是。 94年， 他就 我背了800年了。 他就是为了骗人家。 94年不是属狗的吧？ 特地去查的。 好了，关于我的年龄问题不足以掩盖。 啊、 啊，我们还是聊聊 关于红城的年龄，你看他眼角的皱纹你就知道了。 你可以百度百科一下嘛，万一查到我呢。 嗯嗯， 你得先确定你有没有啊。我们来说一说这个零五年的法兰克福车展，参展的我们中国品牌是吉利 啊。哈， 嗯， 那一届真应该叫风风火火，没有错，就这个词用的特别好。 当时吉利是携旗下了五款轿车进行了参展，然后当时现在能找到的一些照片可以看到，当时的参展非常的具有中国特色，有京剧的元素啊什么的、等等的。 因为其实那个时候很多人对于国内的这个北京 opera 的京剧嘛，他们还是挺有情节的，他们对于这种神秘的东方艺术还是比较感兴趣。 嗯， 所以当年吉利也应该是属于主舞台，用了红白色相间的搭配，配合了红颜色的车型，然后包括把一些京剧当中的传统角色也融入到了展台当中。 嗯， 比如说齐天大圣，那个后面背旗的那个应该是穆桂英吧，是吧，老车？ 对。 然后还有一些伴随齐天大圣的这个美猴王身边的花果山的那帮猴崽子们，是吧？还有一些其他的角色，我在这个历史图片上就看不到了啊。 嗯嗯， 我是觉得这个吉利，应该他能代表中国去参加国外的车展，已经证明了他这个集团的一个实力。你看，当年吉利参展的时候，花费超过了2000万元，然后他的一个出口的量近7000辆台，同比增长了60%。 就是在那一年，就是我之前跟老车还在聊天的时候，我们就说其实吉利还是挺有远见的一个品牌。 嗯， 你别看当年就是出那辆那叫什么来着，美人豹。 对，美人豹。 然后因为他在车展还专门展示了这个美人豹的新款叫中国龙 China Dragon 的这一个设计。当时其实这台车我们现在看也好，还是就挺我们看不太好看吧，说实话。但是当时其实等于说给欧洲的很多人眼前一亮，而且我也确认欧洲人的审美确实有一丢丢的问题，因为我那天在欧洲看到了3辆 Joker 连着排，所以说中国人觉得非常不好看的车，他们欧洲人还很认可。但是这一次车展上展出这一些车型，真的是让更多的人了解了中国的汽车工业。 嗯， 而我跟老车聊的是什么？李书福先生为什么今天能够非要把沃尔沃收下来，包括把宝腾集团是吗？宝腾集团收下来，就是旗下有莲花那个品牌，把他们都收下来。其实李书福先生是还有一些很有国际化的目光的，他们希望在产业做更多的布局。所以今天吉利汽车大家也能看到，现在设计什么一切的东西都做得更好了，和当年他们这些努力是分不开的。而且要非常感谢他，因为他们去法兰克福车展投资的这些钱，让中国的汽车参展商突破了零。 嗯， 那是这应该是世界顶级的车展了。 嗯嗯， 而且当时有消息说，其实奇瑞的总经理当时也是到了这个吉利的展台进行参观啊、 因为当时有一些其他的原因嘛，他们的展车没有进来。 对，吉利没有这个奇瑞 车没有进来。 对， 但是当年也留下了非常佳话的一张照片，尹同跃先生还有李书福先生他们两个在一起聊聊天，握了个手，那一幕真的。 你为什么这么感慨？跟你有什么关系？ 这就像你知道吗？就像第一届参加奥运会的两位运动员坐在一个就是沙发上， 惺惺相惜。 你甭管我们当时的产品有多差，成绩有多差，怎么多不好，被人怎么诟病， 这就是英雄。 但是我们出口了，是吧？ 就我跟你说，哎哎，那种感觉啊。 好，那我们再来看看两年之后的2007年的法兰克福车展。 嗯， 然后我们参展的中国品牌是华晨。 嗯， 哦，又是一个我们比较有情节的大厂。 哎，我们俩老家的品牌是吗？ 对 啊，这个品牌其实当年说到那届车展啊，老车给我们讲讲吧。 啊， 还多多少少还是有一些渊源的。 我有，这是从何而来呢？2007年的法兰克福车展呢是华晨。 嗯， 华晨就刚才你们提到的老家的一个品牌，然后带去了四款车， 嗯， 华晨、中华敦驰、中华骏捷、中华的 Coupe 还有骏捷的 FRV。 嗯， 其实这个也是一个怎么说呢，我觉得继吉利之后吧， 嗯， 华晨之后，华晨也来到了世界的舞台上，让大家认识了中间有一个中字的这个品牌。 其实啊，这个华晨汽车在2005年的我们就是吉利参加那届车展上，他也去了这个法兰克福车展，只是他没有作为展商展出那么多车，但他当时是改了一辆车，就是中华的尊驰的那辆车。 他当时是德国的经销商做了一个展出，就是大厂没有做。 这里边可能还有一些大家可能不太了解的信息，我们到今天再给大家说一说。在华晨参加2007年的法兰克福车展，主要是为了消除尊驰在欧洲的这个 NC Cap 上面那个碰撞得到了异星评价的一个负面影响。就是当时这个华晨刚刚登陆这个欧洲市场不久嘛，他们欧洲这个碰撞实验对尊驰进行了一次测试，结果车辆出现了异星的一个评价。这个 就是灾难性的毁坏。 这个确实对车企来说是有点可能无法接受 了，就特别打脸的一件事。 对，然后他们董事长齐云民先生就第一时间表态，就不回避这种问题，从哪里跌倒就要从哪里爬起来，然后呢又开始整个对整车的一个改进。然后到了第二次碰撞的时候，在法兰克福车展上宣布获得了一个三星的评价，也是借此挽回了一些颜面。 所以从这也能看出来，中华是一个真正是你哪里有问题要处理问题的一个品牌。 对， 所以现在中华车也一直是这样，所以消费者可以关注一下啊。 然后2007年其实吉利的品牌也是要去法兰克福车展的，但是因为这个好像场地的问题，所以最后决定不参加了。 这还跳展台是吧？ 对，因为可能是需要当时给的一个位置，可能是需要跟一些零部厂商、零部件厂商一起展出，然后可能就觉得说，那我就不要去了这样。 好，今天跟大家盘点的是历届法兰克福车展亮相的中国品牌，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跟大家接着说。 恭喜您过完了2017年所有法定假日，您的假期余额明显不足。 对于一个上班族来说，看到这些内心是崩溃的，我的天哪， 这有什么好发愁的，赶紧去办人保车险，全国万家网点，七乘24小时全天候待命，急速理赔，先赔付后修车，万元以下案件1小时通知赔付，大品牌服务绝对有保障，办完人保车险旅行说走就走。 给大家介绍下野外生存新技能。 哎呀妈，直升飞机咔咔的，怎么办到的？ 找人保车险办，现在投保可免费享一年不限次直升机救援服务。 400-1234567。 子曰：传道授业解惑也，欲知车事万象，且听超级车玩家妙语连珠，听车事评车事。 这里是有思想有态度的汽车评书馆。 我们下面来说一说2009年的法兰克福车展，这又是2年以后了啊。这个参展的中国品牌叫永源，我要先说啊，这品牌我听都没听过。 永源有一款叫 UFO 的车， 我也没听过。 其实我只是听过没见过。 但是这个永源这品牌现在是已经没有了，这个品牌。 对，永源其实它一开始那个车型特别像 RIV4，就大家可以搜一下老款的 RIV4，它确实一开始就是这车。当时我们看到之后，它有一个名字特别新奇，叫 UFO。UFO 大家都知道嘛，就是 飞碟 嘛， 不明飞行物、飞碟呀、外星人，这个跟这个联系。然后呢，他这个名字又叫永源，当时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也是，但是他这个企业并没有说是持续的在我们眼中拿出一些好的产品。 他是被收购了，还是就是没有了？ 具体我也不太记得了，但是现在就直到现在，我们已经彻底看不到这个品牌了。 反正2009年，因为它有一个全球的金融危机，受这个的影响，什么通用啊、福特呀、克莱斯勒等等，比如说日产啊等等这些品牌啊，都没有参加法兰克福车展。然后这个作为代表中国的永源，却参加了法兰克福车展。 其实聊到这个东西的时候，咱不得不提起之前刚才参展的那些品牌，我们首先有几个啊。吉利，还有奇瑞， 华晨， 这三个品牌，他们其实过硬的东西现在在哪儿呢？他们这几个老总都还是懂产品而且抓产品的，对吧，老师？就是说白了，人家打骨子里是要造汽车的。奇瑞集团的， 尹同跃先生最早应该是师出大众，然后也等于说受了很多的对这种汽车梦的影响，所以他一定要说造一台咱们自己的自主产权这样车型。李祝福先生当初最早说我一定要做出来一辆跑车，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在早期的产品阵容当中就一定会有美人豹这样的产品。我相信未来，我搞不好我要是李祝福先生，我揣测一下他的脾气，可能未来还会有一款美人豹再出现，就叫这个名字，来把当初的这份热情和心好好的再重燃一下。然后包括中华品牌，其实应该是华晨中华是有很深的中国最早的金杯集团，他们那个造车的底子都是做产品的。那为什么说聊到永源就不太行？我觉得当初他们进来有一部分原因是希望还是通过这个名气带动他们品牌的。就因为我没有听过任何关于永源老总他们对于汽车和产品这种追求和执拗的追求，所以也可能就是正为这样一个原因导致了他这个品牌没有走那么好。我们也是希望其实未来呀，咱们的自主品牌包括很多品牌呢都以产品为主，把产品做好，那其实包括像长城的魏建军先生，对吧老师？这都是抓产品抓得非常严苛的老总，所以他们的产品现在在市场的销量才节节攀升。我们希望未来还是要硬的产品。 长城的品牌其实也参加过法兰克福车展，当然是近几年了 啊。 我们继续往下看，2011年参加法兰克福车展的是长安，其实长安连续参加了两次法兰克福车展，2011年跟2013年他都有参加。 2009年那个时候我刚刚参加工作，哎呦，对，我这初中就参加工作了。2011年那个时候应该是长安的大年，长安从那个时候应该是在欧洲开始有设计中心。然后那一年我记得推出了全新的逸动，我记得有一年当时沈阳区域的上市的发布会，当时我把那车好好的了解了一番，从头到尾包括设计包括它的里边的一些技术工程都做了一个深刻的了解。我当时非常开心，我说咱们自主品牌能做出来这么漂亮的车，我感到很激动。就是从那一次的法兰克福开车展开始，现在大家能看到啊，那年是应该是出了一个概念车，对吧？ 对， 大家现在能看到非常漂亮， 展示了一些概念车，就中高端的概念车。直到2013年，就是在两年之后的法兰克福车展上，长安才做了一些自己的量产车型出来去参展，比如说 CS75，就是我们排行榜上，一直进到前十的销量前十的，然后至上的 XT， 还有这个逸动啊、瑞城啊等等的这个产品， 长安这车2013和2011年连续两次法兰克福亮相之后呢，确实给它一个国际化的这种形象吧。也是有了一些 在产品形象肯定是有所提升的。我觉得以后啊，长安再参加法兰克福车展的时候，应该带的就都是新能源车了。 啊，对，前两天我们说了嘛，是吧？ 对，到2025年它就不再生产燃油车了。基于这种情况来说，我们期待着它之后在国外车展上的一个新能源车啊。 我其实特别期待说未来有一款手摇电池车。 手摇？你是不嫌累是吧？ 不是，就是应急用的，就是我哪怕我手摇15分钟能挺个十公里8公里， 看你以什么速度摇呗，摇15分钟。 啊，这个画面还是有点不太好想象，是吧？哎，你们可以尝试，就是那种的脚蹬发电式的。 你以为那种船呢？ 就因为我总担心这个没有电嘛，你能理解吧？就是因为电， 那也不能用这么原始的方法呀。 可是发电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我也不能扯过来跟电线杵在车上就能说，哎， 太阳能啊。 啊，对哈，当时晚上怎么办？ 为什么非得 月亮光啊？月亮光发电，哎，你们说未来有没有可能说月光发电？ 这也都不好说。这都不好 说，科技改变一切。 你不要说未来有没有可能这件事儿，你好久这几百年之前，你也没有可能想到现在的生活。 也是， 对吧？ 007的好多那个现在的一些座驾，现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不都出现了吗？高科技手机，哎，是吧？ 我们再说回来这个法兰克福车展啊，2015年是没有车展参，没有中国品牌参展的。2017年呢，就是奇瑞跟魏啊。终于在法兰克福好好的亮了一把相， 确实还挺亮眼的。这也是当然是 离我们最近的一届法兰克福车展。 对，我们也期待着2019年啊，到底是哪个中国品牌会在法兰克福车展上亮相。 行，我们先休息一下，回来之后跟大家详细来说说这个咱们今年的魏品牌，包括和奇瑞品牌在法兰克福车展都展出了一些什么。 宁等一分不卡一秒，今天的你有没有做到呢？大家好，我们是 EJ48。 特别提醒大家，车开得快并不能说明驾驶水平高，尤其是在十字路口千万不要超车哦。 子曰，传道授业解惑也，欲知车事万象，且听超级车玩家妙语连珠，听车事评车事，这里是有思想有态度的汽车评书馆。 刚刚我们已经说了，这2017年终于法兰克福车展上奇瑞的品牌好好亮相了一次， 也不至于终于， 就是继2005年之后， 那年其实挺。哎，怎么说，第一年啊，我说白了吧，第一年因为奇瑞做的很多车型跟其他车型的专利有一些冲突，没让样进，然后后来又有一些其他关系又没进来，然后再赶上经济危机那几年可能大家都不景气，没钱进来，终于这两年我觉得奇瑞现在这两年走的比较稳，但是也不算发展的比较好的，那也是花了大价钱， 只能说是走的比较稳了， 对， 至少说这一年吧， 起码就是现在新车型包括很多东西，说回来说简单一点，不说它那些历史挺悲惨，但是这回说 挺悲惨感情， 说句实话啊，这是第66届是吧，就2017年这一届奇瑞带了一台全新的这个 M3X 平台的这个五座的一个 SUV， 对，这是67届，66届是全体缺席。 对，它这个叫好像是叫 Exceed， 这就很有，其实我觉得这台车已经很有量产车的感觉和 feel 了啊，就是它的外观内饰和整体造型，如果说真的都做到量产车上，或者是还原度能达到80%的话，我相信这款产品应该卖得非常好卖。它内饰图很抱歉，我应该是着急没有把它 给大家来展示了，但是里边做的其实是跟咱们现在的车型能，就是它完全可以量产，而且科技感包括未来感做的都很漂亮，而且后面能看到哈，这台 Exit 还做的很漂亮吧，对不对？ 对， 而且用的全新的平台，包括除了这些之后还有一些还规划了5座的 SUV、7座的 SUV、 中型轿车、紧凑型轿车都是可以通过这个 M3X 这个平台来出来的。 而且我觉得奇瑞现在是比较有底气在国外的车展亮相了，你像它现在已经累计出口了130万辆的汽车， 没错， 然后它的所有的产品啊销售了80多个国家和地区，然后在海外也拥有近1500家的一个销售的网点，建立了10个生产基地，所以我觉得这都是它的资本嘛， 中东都有的卖， 所以我希望这个奇瑞啊，虽然是你在拓展海外市场的前提下，在全世界亮相的前提下，你也要更加的去加紧你自己的脚步，比如说你自己的产品研发，因为我真是觉得近1年到2年时间奇瑞相对来说比较稳当，没有那么激进， 法兰克福 是不是可以还有更多的产品， 因为是在海外车展，尤其是法兰克福车展，它是整个说是这个世界五大车展当中的一个说是风向标啊，或者这种引领，其实在车展上我觉得应该更多的看到的是你车企的一个设计能力、研发能力，和你的是否你的车出来之后真的能让其他车企投来这种欣赏或者是肯定的这种眼光。那么近两年，尤其今年2017年，我们看到了魏，看到了奇瑞，包括其他的一些品牌，这种你看它的车的亮相已经就是，虽然可能量产车实际的量产车达不到现在这种概念车的这个它展出的这个形状啊或者一些东西， 可别，我觉得 VV5 跟 VV7 他们已经很还原当时的这个概念车的样子了，就其实还原度相对来说已经高了很多了。 那就说到这个魏品牌吧，我觉得魏品牌无论是从我们国内的一些评价，比如它的设计、它的一些细节。都是挺亮眼，很国际化的。 还是说老车说的是那个魏那个那么漂亮那个红色那概念车？你觉得未来这个还原度可能不会达到那么高，是吗？ 不，我没有具体指到某一款车，我只是说你拿出来的这个东西，你像奔驰、宝马那些概念车，你最终它可能就是说 不见得量产车跟这个概念车 完全一样， 就是完全一样肯定是不可能，就是说就是这相差还是有一些的，但是最主要的是你这个东西不怕做的你天马行空，最重要的是能够让大家看到你确实有东西在里边，你这种概念车你展现出来的形状那可以什么样都可以，就是主要是让大家能看到我有这个实力，我能站在世界的舞台上给其他的国家来看，这就证明了我们已经跨出这一大步，很有实力了已经。所以说我估计明年后年2019年的时候，那时候的法兰克福甚至于巴黎车展，甚至于东京车展，以后可能慢慢的，中国离着日本又这么近，是吧？去趟欧洲也很近，那有可能就是，越来越多的车企就都会去参加到世界各大车展当中。 要不包个场吧？ 而且 这有可能啊， 你现在来看 啊，这真有可能的。 因为我们今天总结了一下，就是历年来法兰克福车展上我们中国的品牌，你回看2005年，你再对比一下现在2017年的法兰克福车展，你会觉得这个车型是天翻地覆的变化。 中国汽车工业走入了最快的一个快车道，这些年 对，就是你看现在这个，不管是大环境也好，还是中国自身的中国制造、中国影响这种这个大国崛起的这种力量，就是其实这对，尤其是汽车这种，它是一种工业的这种，这什么象征和缩影，对，产物。那这个东西其实"一带一路"也好，我们都可以联想到，这以后有个中国馆，我觉得这一点都不奇怪。 法兰克福车展中国馆， 这很正常。 不，我的意思是把整个法兰克福车展包了，就你们别用来了，开个玩笑。 那还法兰克福什么车展？那在中国开好不好？ 奇瑞分舵 要的就是这个气势， 长城分部， 什么鬼？ 牛栏山和二红星， 祝法兰克福办事处是吗？ 对， 好了，今天我们跟大家盘点了一下历届法兰克福车展亮相的中国品牌，我们期待中国品牌会更好。那今天节目呢，到这跟大家就告一段落喽，明天节目再见吧，拜拜， 拜 拜。 也不是无影踪，只是想你在梦，怎么会无时无刻把你梦？爱的路上有你，我并不。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49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哎，小孩子不能这样玩大人的手机。 妈妈，老师说让我们找一找周围最好听的声音，我用你手机录的，你听听。 真好听。 还有呢，你再听。 大娘，您坐我这儿吧。 谢谢。 妈妈，我把它扔到垃圾回收箱里吧。 哎，不好意思，对不起啊。 宝贝真棒，这些声音都是最美最好听的。 城市文明，让我们一起努力，让聆听成为一种幸福。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这还2月前的报纸呢吧？走你！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哈！ 等一等，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啊，扫马路的，不收小费。 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也许漫长，